千岁， 把咱的金枝女就许他做了儿媳，今日本是他的寿诞期，咱送他寿帐寿礼和宴席， 叫宫娥骑马齐盘摆下， 咱群妃下一盘。 吃酒 又不吃酒，敢把皇儿你怎么样啊？ 母后， 受难之日，为父备下厚礼一份，你可曾见着？ 是啊，你可曾见着？ 没瞧见。 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 是啊，你往哪里去？ 去拜寿，还在宫中玩耍，难为你还是宫中之女，特意的不像话了。 你呀，失了礼了。 司徒 万岁， 我们不要理他，背身而坐。 是，背身坐过。 拜不得我就不哭了，拜不得我就

金若将乖孙，银桥是大富的，我今不将乖孙，皇恩撒娇他登大想起一条堤，管教这场风波戏。皇儿讲的有道理，他不该把皇儿放儿弃。好啊，高力士预估三年金殿去。到今天我杀了乖、 万岁， 我剐了乖，定与我那皇儿大报冤屈。 常有的，你不能光听你 女儿一面里银狼过错，他们那个是非机乱说是不服嘛，无有罪，他纵然有罪也敢不必。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，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，你进不罢别离叛，你应当念咱的老情梦，为咱那江山东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，你消消火吧，你快压压气，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心。 我定要剥了儿的皮， 走上前来大龙椅，口尊声父王听仔细，您打他骂他都可以，把那礼法当成仔细对他提。

叫老夫与色子去，而不怕死， 而不怕死， 无事们，无事们帮奴才忙上金币。被拜寿而不该大了金 上天去而要叩头，负我请罪，不知唐王义不义。倘若唐王问儿你， 而我将说什么， 你就说吃酒戴罪打金枝，父好救你。 而我不会你救啊、哎、 奴才真是个孩子，起这两句言语不懂地分扬帮了跑忙上金殿。

怎么样了？ 哎呀呀，驸马爷的气还大得很呐、 哎呦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 子彤，将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，让他们上前诗歌和美丽，此事也就过去了。 万岁，请劝。 请劝。 啊，皇儿，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，上前去诗歌和美丽，此事也就过去了。 儿，我不去。 我也不去。 子彤，拉着皇 上。哎，我们车主了，车主了，我们就想想买了，想买了，想买了。 哎，你上殿做什么来了？ 你做什么来了？ 你今天讲话。 你今天讲话。 嘿嘿嘿嘿。 把你惯坏了，一个扭动，一个扭西。开言马声唐君贵， 大 红 王是才在后宫，你说杀了我爱，剐了我爱，怎么马起皇儿来了？ 杀他是假的，我骂你是真的。 回身来尊母后，给儿出口气。 你可知岳母娘更疼门婿？ 疼门婿，您就不疼您的亲生女？ 问驸马因何故打我的闺女？ 上前与他们来辩理。 儿打今只是有罪的， 犯罪就应该杀了你。 先论国法，国法不用提， 论家法我父也是你的父，你不去拜寿就是守规矩。王他应不应该去拜寿？ 他去拜寿是应当的。 回身来尊母后，给儿出口气。 我若是替你出气，怕人家说我偏疼我的闺女。 丈夫应该管教妻， 教不爱你不要样样可以，我不挂红灯不准你进宫去， 不传旨把红灯免了去。 谢驸马。 这宫门上的红灯可免不得。 怎么免不得？那宫门上的红灯啊，免得的呀， 免得 的，免得的呀，免得的，免得的。 我说免的就免的， 谢驸马，免去了红灯我随便出入，看你还有什么主意。 你见我先是去缠那里，我不说话不准你起戏， 不传旨免了去君臣大礼。 谢驸马。 怎么面貌的？ 大是孩儿的威风，孩儿还要威风威风你。 哎呀，他还要威风。 大福啊，那宫门上的红灯依然免了，君臣大礼越发的该免。 大福啊，免不得。 大福啊，免得的呀，免得的呀。 我说免的就免的。 谢福啊。 拳打下入扶梯，孤王不怪你。 有怪把话题，开言叫声与金枝，方才凤 传旨意，你要是得罪我，上有传达，下有宗亲。 怎么打来打去，打到我们圣宫后院来了？ 小乖，你别得意，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她的闺女？回身我把司空交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婿。 不孝的奴才听得仔细，你 你的父王见了子女都慌忙赶去，你的奴才竟敢把他欺。比方说你的父王寿诞日，驸马他不来拜寿，你依不依？你想想人家，再看看你自己，这件过错是谁的？你撒娇使性不知礼，一进到宫来你把那个是非急，你一仗你是一个地方的女，嫁到民间你是那民间的妻，你竟敢把你的功夫看不起，你赶快回去磕头赔礼去。母后的言语是你要谨记，从今后你们二人我可欺欺，我诉说女儿劝罢女婿，你们夫妻和美才是对好夫妻。 阿司徒 万岁， 两个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，让他们二人长见识个和美的，此事就过去了。 万岁，请求。 请传，请传。 啊，皇儿，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，上前去施上一个和美礼， 此事就过去了。 哎，我不去。 我也不去。 啊，自从拉住。 啊，我们车主粮。 过来，过来。 车主粮，我们这乡下百粮，下百粮，下百粮， 有力量。阿司徒 万岁， 像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是常有的，想当初你我二人哦，回避了，回避了。 啊，公主，本宫与你配礼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宋丽等演出的评剧《打金枝》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鸡蛋，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 这边乱弄。 喂，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